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上来，如来寿量品第十六，就讲过了。下边呢，第十七，法华经本纪两门，这个本门当中。开进显远就是如来寿量品，非常重要。进门开权显实，这种利益。它本门开进显远，利益更大。此中啊，分别的就得闻寿量品所得的功德。法华经一共是八品，我们现在已经讲了十七品，是大闻佛说寿命劫寿长远如是无量无边不生起众生得大饶益。分别功德品这一品当中有受记，有灵血，有柳通，在这个受记跟柳通当中各有浅深不同，所以叫做分别。既然浅深不同嘛，就有了分别了。佛说寿量，佛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这个寿命寿量，本纪两种地。本门呢就是从地涌出菩萨，记中就是灵山会上的当机众，周的种种利益浅深不同，所以此中就是讲这个分别功德。不但是本纪两门，甚至于现前的啊四信灭后的五品，那个四信就是一念信邪，邪气言取，广为忍说，身信观成，这个四信，四信要当时。五品要灭后，都得种种利益。那么这一品当中有灵血，有受记。现在呢，先讲受记，受记有三，一是经家总数，第二是如来分别，第三举这个种种的税相，表圆人的圆意啊。儿时大会，这是经家所述的，啊，这个大会就是上来一路下来，啊，诸宝如来，十方分身诸佛从地涌出， 现前的当机众，就是大会众，闻佛说受量长远如是，无量无边无曾期众生得大饶益，就是得功德利益的人呢太多了，大饶益不是小饶益。这个大不是对小，不是小饶益，这是一个叫大啊，也不是浅饶益，而是深。下边，于是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说：“阿逸多，我说是如来寿命长远时，680万亿挪由他恒河沙众生得无生法忍。”上来的这个偈门，三周说法，法说周、辟说周、欲说周，啊，诸大弟子受记作佛，那个呢，就是讲开示无著佛，这就是开佛之见，啊，开佛之见，那个受什么记呢？就是受的初住记。那个这个受的初住记啊，无生法忍，这是原教里向的见到位。你说这个三藏教也有个见道，也有修道，哎，那是属于小乘教。大乘原教里向呢，也有见道，也有修道，初住就是见到，除住以上都属于修道，那叫做见道方修道。小乘这个见道，见一个真空的偏离，偏真涅槃的偏真之理。大乘的见道呢，是见一个圆的中道实相之理，浅深不一样。680万亿挪由他恒河沙中的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就是见道之位。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呢？就是无生的这个法忍可于心，叫做无生法忍。三周说法，那个诸大弟子都得到无生法忍。那么现在到了本门，闻佛寿量长远，又有这么多的众生得入圆住，所以说是这个《法华经》是一代极唱，唱出本怀的极唱，利益难思，这是第一啊。复有千倍菩萨摩诃萨的闻持陀罗尼。千倍就是680万亿挪由他恒河沙的1000倍，菩萨摩诃萨，到了本门都成了菩萨了，啊，都成开真显实嘛，都成了菩萨了。得闻持陀罗尼。所以这个经中讲，以证无生法忍者，现在闻本门的极唱， 转入修道啊，这转入修道，转入修道叫个增道损生，增圆妙道损变一生，正圆实住得大文持，圆顿妙法能受能持，这个陀罗尼天台教像这个陀罗有三种陀罗，一个是玄陀罗尼啊，第二呢是百千万亿玄陀罗尼，第三是法音方便玄陀罗尼。三陀罗尼就是三观成，宣假入空这第一玄陀罗尼，宣空入假啊，这是啊百千万亿玄陀罗尼。什么叫做陀罗尼呢？陀罗尼此番为总持啊，总持啊，持一切善，遮一切乐，这叫做陀罗尼。玄陀罗尼，宣假入空，从次第上讲啊，好像是有这么个宣假入空，悬空啊，先得空观成就啊，百千万亿玄陀罗呢是假观成就，法音方便陀罗呢就是以二观为方便，以空假二观为方便。这个三陀罗呢，此中讲闻持陀罗尼，闻一切法，持无量意，所以这个圆顿妙法能受能持，这就是陀罗尼，犹如大海不能受持龙王之语得这个闻持陀罗尼，这是第二。富有啊，你看底下一段一段一段的都加一个富有，有了我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富有多了，富有一世界微尘数菩萨摩诃萨得要说无奈辩才这个要说无奈辩的是四辩当中的要说无奈辩啊，四辩四无奈辩，四无奈辩，法无奈辩，词无奈辩，意无奈辩，要说无奈辩，这个四无奈辩，大家讲的要说于法于意于此啊，皆以要说。没有穷尽，这个叫做增道损伤正若原始醒啊，不思一假横沙浮法魂术贯通，贯通故能自在演说辩才无奈。下边富有一世界微尘数菩萨摩诃萨得百千万亿无量玄陀罗尼， 那是第二旋陀罗尼啊。这都属于增道损生啊，正原时回向法，势力圆融，真素不二啊，一中无量，无量中一，重重旋转，互总互持，互总互持啊。那个旋陀罗尼，第一旋陀罗尼旋假入空，第二旋陀罗尼旋空入假，那就是从空出假啊。从空出假有什么功德力呢？啊，破尘沙鹤啊，得种种法门，正种种法门，哎啊，非常重要。这是这个啊，百千万亿玄者是转也啊。事实上佛法从凡夫地一直到成佛啊，它的功能呢就是一个旋转转呢 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怎么样的才能够成圣人呢？转转凡成圣啊，啊，这个旋转。下边复有三千大千世界，唯真殊菩萨摩诃萨能转不退法轮。嗯，从这个增道损生开始。正无生法忍进入大乘的见道位以后，这个增道损生呢，一级比一级深，一级比一级深。啊，从这个一世界为真殊菩萨摩诃萨的要受无奈辩才，这是说正实行不思议假啊啊，还有一世界不能得百千万亿无量旋陀罗尼呢，这是正实回向法啊。还有三千大千世界唯真殊菩萨摩诃萨能转不退法轮，这是增道损生正圆教的初地啊。信心留住沙婆若海，圆转三不退。下边复有两千中国度唯陈述菩萨摩诃萨能转清净法轮，这个位置越高啊，增道损生就越难啊。你看看，嗯，文福寿长远，六百八十万亿挪由他恒河他恒河沙众生得无生法忍，这个大乘的见道位有六百八十万亿挪由他恒河沙众生，你看有多少人啊，那是破一品无名正一份法身，这么多。下边是千倍菩萨啊，一世界啊，这个下边呢三千大千世界，到了十回向十地越上，这数字就少了啊，数字就少了。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我们指我们这个 像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这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菩萨转不退法轮，念不退啊，信心流入沙婆若海，就是念不退啊，这三不退。所谓的三不退呢，就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个三不退法轮。还有2000多微尘数菩萨摩诃萨能转清净法轮，这是增道损上正圆二地啊。上来说呢是圆叫初地，一地一地的增道损上，一地一地增道损上，上来十住十行十回向，总的总说的，到了登地以后呢，位子就高了，说增道损上就更加难，不是那么快。2000多就是增道损上正圆教的二弟啊，自己离三合垢，令他离三合垢，故愿转清净法轮，转法轮自利利他。复有小千国土微尘数菩萨摩诃萨8声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是啊增道损伤正圆教的四谛，圆教的四谛以上还有8品无名啊，故讲说是8声啊，8声当的阿耨多罗，还有8声，这个8声呢就是变异生死的声啊，还有8品无名没破，这到了圆教四谛直处，只与8品维系无名，故云8声当得菩提啊。再转1品无名，正入5谛啊，断2品入6谛，断3品入7谛，断4品入8谛。断5品入9谛，断6品入10谛，断7品入等角，断到8品尽就进入妙角了，这就是8声啊。每断1品无名，即损一变一声，增名一分中道啊，这个8声。正到4谛啊，正到4谛，圆教的4谛，还有几声才能成佛呢？还有8声啊，还有8凡破无名。下边复有44天下微尘数菩萨摩诃萨，4声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中间呢，有了间隔，有了间隔。四天下。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小世界有4天下呢， 东西南北四天下，四个四天下为真说菩萨摩诃萨，四商这是增道损商，到什么位置呢？到了八地。他这个中间呢一跳，从四地就跳到八地啊，跳到八地，那个五地没有，六地没有啊，七地没有。正到八地了，还有几生才能成佛呢？还有四生，这还有四品无名。至于四品无名，九地、十地、等角、妙角，啊，还有四品无名。既然到了八地了，损一生入九地，损二生入十地，损三生入等角，损四上就成了妙角了。复有三四天下为真说菩萨摩诃萨，这个人生又少了啊。越向上，这个增道损生呢越难啊，越难。三世天下，三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菩提。这个三生啊，不是我们这个投生转世这个三生啊，这是讲这个变异生死，啊，增道损生的三生。到了什么位置呢？到了正到九地了，还有三生。九地、十地、等角、妙角，还有三生。复有二十天下为真说菩萨摩诃萨呢？这个二十天人，二十天下比三十天下这个数目就少了啊，三十天下比那个四十天下的人数又少了啊，越向上的越难，位高了啊。就像升官一样啊，小官容易升啊，越升越困难，越升越困难。这叫做增道损生，正到原实地还有两生，等角妙角，破一品无名到等角，再破五品无名到妙角，还有两生。复有一世天下为真说菩萨摩诃萨，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比那个二世天下呢又少了一世天下啊，而且这些个菩萨都是大菩萨，法身大士，动不动都讲微尘数啊，不是三个两个十个八个成千上万的，我们说成千上万的就都多了，都讲微尘数啊。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增道损生，正到等角位啊，还有一品无名没有破啊。你等到等角了，还有一品生相无名没破呢，这个生相无名就更难破啊，那是根本无名。复有八世界微尘数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这个底下到这儿呢，这个八世界微尘数众生比上边的一世天下、二世天下、三世天下、四世天下这个数目就多了啊。八世界这不是一次天下，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上面讲啊，得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位置呢，就是究竟妙觉位啊，就是一生一生损生，一生一生损生，一直损到啊，到这一生当得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究竟妙觉位啊，四十二品无明破尽了，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经中的文字，单讲一个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大家都知道这是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平常的时候做完课不是也发愿，发也不是发愿吗？啊，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也不求声闻缘觉，也不求全乘的诸位菩萨，唯以最上乘发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现在讲皆发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哎，当得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呢发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一样啊，一个发心，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心，一个是呢得到，就是得呢就是正得的，正得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什么叫做是发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就是指的薄地凡夫，由于闻《法华经》的功德利益啊，正圆教的实信，发相似心啊，就都这么一个字，那是天地选殊的原实信呐， 啊这个原实性怎么叫做发菩提心呢？而且这个心呢是发的相似心啊，相似心，这个无记子六记颂，礼记、名字记、观恨记，这个呢实性呢就是相似记，相似地就是发的这个相似心。他这个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他不是正道的啊，是发的这个相似心，还没有亲正道。在这个六记颂中是这么说的，四柱虽前头，漏尘未尽空啊，眼中犹有意，梦里见花红，是这么个境界啊。这个相似位，那个初住位、见到位、大乘的，在那个漏记佛理上讲的呢是赫尔心开悟，湛然一切通，穷远犹未尽，上见月朦胧，是这么个位置啊。所以他呢进入初住见到位以后，然后呢进行修道啊，增修道呢就是现在所讲的增道损生，一步一步的，一品一品无明的破。但是要晓得了，大乘教也有一个根的立顿，这个增道损伤 是不是这个四十二品的无明必须一品一品一品的破呢？啊，能不能够一次我就破两品破三品呢？是允许的啊，是允许的，是吧？这是本门得道上来所说的，有这么多的人都是诸大菩萨，都是法身大士，可不是我们这个凡夫，也不是二乘。二乘在法华会上进门当中已经开权显实，都成了菩萨了，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嘛。所以到了本门呢，闻佛寿长远，就是听到佛的寿命长远，就有这么多的好处。哎，嗯，哎，您老人家多大年纪？我八十岁了，他也没有什么好处，也得什么好处的？能得什么？能有什么好处啊？闻佛寿长远不一样啊，就下文要讲到的。啊，这个叫佛法。所以这个本门得道如此之多，一切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当中所有的经典啊，都不能跟《法华经》相比啊，这个功德力都不能《法华经》相比。为什么呢？良有原本垂迹，处处开隐，中间相指，处处成熟，今世五味节节调伏，收罗戒作，归会法华。啊，譬如什么呢？譬如田家，田家就是种田的，春生夏长，啊，耕种匀质，种粮食，啊，你看我们这个种粮食，无论种稻子、种麦子，啊，那都要经过一番辛苦，啊，经过一番辛苦啊，啊，锄禾日当午，你看现在汗滴禾下土，睡至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个餐盘中餐是辛苦的来的。你看种粮食也经过春夏秋冬，秋收冬藏，从哪儿来的呢？辛苦的来的，秋收冬藏，这个就是到了秋收的时候了，《法华经》是秋收的时候，比喻。法华以后。虽然也有得到的，啊，这法华以后到什么时候呢？那叫做涅槃的时候。所以《大般涅槃经》那叫做群实教，啊，什么叫个群实教啊？啊，我们这个秋收割稻割麦割下来了，啊，它多多少少有零零碎碎的撒在田里向的。啊，撒在田里向呢，我们再来把它剪剪。啊，你像我们冬天，我们这个搞门市啊，我们都种的花生，啊，出花生，大树都出来，还多少都掉了一点，掉了一点嘛，就剪剪，就群实教。啊，法华就是秋收，啊。所以此中问呢，上次不是说的吗？啊，四声当得，四声呢，五声、六声、七声没有了，一跳就跳到八声。他说这个讲这个这段文字啊，大家注意啊，虽然没有像寂门诸大弟子灵协以后啊。给他受记做法啊，国土的名号啊，正法相法啦，啊，那个佛受记的时候不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吗？啊，此中呢虽然没有说 他这个叫做受记啊，说是你三生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受记，二生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就是给你受记的啊，就是受记的啊。那么既然讲受记，此种为什么单单缺五地六地七地的人没有呢？说这个事儿，因为这个《法华经》是佛说的哦。假设说我们要是在灵山会上当时听到佛说《法华经》，你从四地一下跳到八地了，我当时可就问啊，不是这样，你怎么不留着五地七地六地你怎么掉它了？那么现在呢，到了佛灭，佛不在了，经在这个地方啊，这有人看了吗，他就有这么个想法，你这个上来都是一地一地的增道损增，为什么你这个从这五地六地七地没有呢？说此中答呢，这个叫做不可思议境界。唯有如来能够分别，唯有不处能够灵写啊，你何必在这个地方生疑惑心呢？但信而已啊。这个说上的这个增道损生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呢增道损生之前位的啊，相似位的啊，相似位，相似位，就是原教里面这个实性位啊，四柱虽先透，实性位，这个四柱啊，就是欲耐住的、舍耐住的、无明耐住的、见耐住的，属于这个界内的无明，全部就无明内佛啊，所以它称为相似位。下边讲这个睡表原意，就是种种睡相啊。佛这个上来这段文呢，就是给予诸大菩萨受记作佛的啊，这个都是原教的立功的利益啊。佛说是诸菩萨摩诃萨得大法力时，这上面是大法力，于虚空中欲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以散无量百千万亿，这宝树下可见的本门闻受量以后，释迦牟尼佛给诸大菩萨受记作佛。当时有些什么人在这个法会当中呢？有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有从地涌出佛的多宝如来，有从地涌出佛的诸大菩萨啊，还有法华会上的当机众。以善无量百千万亿宝树下狮子座上诸佛，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并散七宝塔中狮子座上释迦牟尼佛，即九灭度多宝如来，亦散一切诸大菩萨，即四部众，又与细末坚坛沉水相等，与虚空中天鼓自鸣，妙声深远，又遇千种天衣，翠珠璎珞、珍珠璎珞、摩尼珠璎珞、如意珠璎珞，遍于九方，众宝香炉烧无价香，自然轴置供养大会，一佛度有诸菩萨至是梵盖次第而上， 至于梵天，世诸菩萨以妙音上歌无量颂，赞叹诸佛。我们这个《法华经》方便品之前啊，释迦牟尼佛入无量意图三昧啊，天宇时候那有六岁啊，放光动地呀、啊、雨花呀、啊、有六岁，此中呢也有六岁，有六种睡相啊，一个是雨花睡，第二呢是雨香睡，第啊这个雨啊是雨的那个玉啊，自上而下为之玉啊。雨花睡跟这个雨香睡表什么呢？这个表圆妙的慧与福，这是自行之德。第三，天鼓睡。第四，天地璎珞睡。这是表圆教的妙行，圆妙教行，这是讲这个化他之德啊。上面讲是自行啊，第三第四呢是讲这个化他。第五，烧香供养睡。第六，梵盖赞叹睡。这是表圆妙自性化他，痛归即果。虚空雨花，这个花从什么雨？这个花呀，从什么地方下来的呢？雨花从整个下来的啊，从虚空而下的。虚空是表平等法性。从此法性出生四时真味，圆妙的慧花啊，花是表这个因花啊，因呢就是表这个四时意，四时味，说是为什么诸行相地啊，真味。前面寂界分身表应，释迦是表报，多宝表法，就是分身，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如十方分身诸佛的表应身，释迦牟尼佛本身呢是表这个报身，多宝如来表法身，表这个三身。那么此，那么现在就上来讲这个六岁啊，这个六岁啊，六岁是因花，以因取果啊，就是先分散分身诸佛，然之后再散到释迦，再散到多宝。什么意思呢？就显三身虽非一意，而又得见应身乃至报身修德，即这个法身之性德，它是有这么一个次序来由的啊。说上面这散花嘛，你看看这个散花怎么散开的啊，这是先散百千万亿树下诸佛是应身啊，再散释迦牟尼佛那是报身，然后呢散这个九灭度多宝如来那是法身啊。意散一切菩萨四众，这是表大会皆得原因啊，就都得原因。说我们这个看这个文字啊，上来增道损生到什么地儿为止，就是于一生在啊，复有一次经验为人说菩萨摩诃萨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到这为止只有一生在，怎么有说把这个一生都破了成佛的都没有啊。下面呢接着就是 发无漏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相似位啊，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五地六地七地没有啊，没有。这个讲细末简坦沉水诸香啊，这是福德之香，亦从法性出生，亦供养三身，普济四众。嗯，这段呢，我们就简单说一说啊，下边。是弥勒灵解啊，这个弥勒灵解当中有总灵解，上来寂门菩萨也开始误入了，而大事未毕，所以不沉。今本门寂静，说受量已尽啊，托弥勒菩萨以总身之总身灵解闻风为三，初诵十众得解，二诵如来分别，三诵睡表原意，现在是第一。而是弥勒菩萨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说戒言。从坐而起，一切菩萨纷正这个法空，纷正法空。上面我们不是讲不是三鬼红经吗？三鬼红经有作如来坐，入如来室，住如来衣啊。那个法空，这个如来坐就是以法空为坐。此中这个法空正分正法空的是大乘的法空，啊，住法空为坐，分正。所以说明咒为坐，亲从坐起。这是仪表不住于所证，辗转增进，从这个本门增到损生，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这个佛法讲无住的啊，无住的。你说我初品破一品无明，正一道法，正一份法身，他能住在这儿吗？不能住。那还破二品，破了二品以后还破三品，破了三品还破四品啊，一直破到啊最后一品无明，成佛了。成佛就住在那儿了，他也不能住啊。我们昨天还讲着嘛，如来逆流啊，如是菩萨顺流而至，脚迹入胶，故名登脚。说这个无住之法，陆祖大师把这个说道理说的最最简单、最明了、最容易懂。无私法门，以无住为本，以无相为体，以无念为宗，就这个三句话概括了大乘一切教理，你都不能够离开这个根本。无住吗？所以这个漏祖就是这个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就去开悟了。如果要是有住的话，那我们就苦了，我们就老是做凡夫的， 对不对啊？老住在这儿了，他无助。嗯，哎，给我们规定下来无助啊。所以此中弥勒菩萨从坐而起，从法空坐而起，这个表呢是不住于自己的所证，就是我们用功啊，用功不能够得少为助啊，不能够贪图法奈呀、啊，啊，一贪图那就是助，啊，本纪全始，啊，上来没有发迹，如右肩背负，现在本门。发迹呢，就是开迹，先本开迹了啊。迹门已开，所以偏袒右肩已表直。本迹虽疏，不思意移，故合掌已表直。虽然讲有本有迹，从本垂迹，开迹显本。本纪虽然呢，好像是那一个是本，一个什么，好像是不一样。本纪不是一呀、啊，本纪是一，不是二。佛法是不二法门，所以说增道损上速取积果，故向佛以表之啊。佛说悉有法，悉说未曾闻。世尊有大力，寿命不可量。无数诸佛子闻世尊分别说得法力者，欢喜冲天身。闻世尊分别说得法力，就是指我们上来所说的啊，增道损生一生二生三生四生啊，说得法力是欢喜冲天身，随喜功的。喝住不退地啊，不退转清净法的三不退啊。喝到陀罗尼，什么叫闻之陀罗尼，百千万亿旋陀罗尼，法音方便旋陀罗尼啊，陀罗尼总的说呢就是三种陀罗尼，实在说呢陀罗尼多了啊。喝到无奈要说万亿玄总持，贺有大前界微尘数菩萨，个个皆能转不退之法轮；复有中前界微尘数菩萨，个个皆能转清净之法轮；复有小前界微尘数菩萨，于各八省代当得成佛道。啊，复有四三二。如此是天下微尘诸菩萨随数生成佛。贺一世天下微尘数菩萨，于有一生在当成一切智，一切智就是欧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如是等众生闻佛受长远，得无量无漏清净之国宝。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开寂显本，开尽显远，有这么多的人闻佛受长远，得这么多的无漏清净之果报啊！你以为啊，你说个受长远这什么寂，这不说没长一点了啊？得这么多利啊，找出这个原因出来，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经就白听了。无量无漏简便二乘的有量啊，二乘的有量，妙音所感故言情境，无障碍度故言果报啊。你看看闻佛受长远， 得无量无漏清净之果报啊，不是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你们不要弄错了啊，不是说告诉你们说无量清净之果报吗？嗯，那么也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嗯嗯，你们怎么理解？嗯，都对，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完全对。这里所说的清德清无漏清净之果报更对，没有矛盾呐。如果说是你要是一文解义，你那个就是说是归无所得，你这些功就你自相矛盾，自以相违，对不对啊？这个都要清楚啊，说小不就小这些地方，嗯，不然的话你处处就你要不理解你就成了障碍了，自己在自己跟自己都搞不通了，就明明告诉我们了啊，闻乎寿昌远得无量无漏清净之果报，这不是我说的，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啊。哎，我们将来要成佛，还是愿意归无所得，还是愿意得无量清净之果报，这个果报就是十报庄严度啊。所以讲着成住坏空，我们昨天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啊，不晓得你们怎么理解，讲得很清楚啊啊。这个四度凡圣土、方便土、十报土、常寂光净土，嗯啊，哎，你说这个常寂光净土有没有成住坏空啊？嗯，十报庄严土有没有成住坏空啊？方便有余土呢？有的。嗯，那你打你这个等零分，嗯，零分一分都没有，嗯嗯，对不对啊？到了方便有余土，他受的这个生死呢就是变异生死啊，只有处于分段生死的众生，那才有生老病死这个分段生死啊，才有这个一报国土的成住坏空啊。如果我们要是小佛的作为个佛弟子，这一点起码的最根本的常识都建立不起来，那是很不相宜的，是吧？是吧？底下呢，复有八世界为论述众生闻乎所受命皆法无上，这叫个法心呐、啊，啊，啊，皆法无上心，啊，就是上边所说的实信位相似法心，发这个心。世尊说无量不可思议法，多有所饶益，如虚空无边，欲天曼陀罗化，欲天曼陀罗，摩诃曼陀罗，示范如恒沙无数佛度来，于坚坦沉水缤纷而烂坠，如鸟飞空下，共散与诸法。这是送这个雨花雨香的两岁，皆共散于诸佛。天古虚空中自然出妙声，天以千万种旋转而来下。这个句子呢，是送天古天一两种睡相。众宝妙香炉烧无价之香，自然系轴片供养诸世尊。烧妙香啊，录像大赦法界蒙熏，你看看啊，自然系轴片供养，自然啊， 七大菩萨众至七宝方盖高庙万亿中次第至梵天一以诸佛前宝创玄圣幡一以前万界歌咏诸如来啊，这是诵梵盖赞叹的睡相。如此种种事细说未曾有，闻复受无量，一切皆欢喜。佛名文始方，广饶益众生，一切具善根，以度无上心。啊，此界啊，这个睡相，上下叫这个六睡，雨花、雨香、雨衣等，仪表的原教的利益不一样啊。这个本门的睡相跟平常的睡相不同啊，故愿未曾有。《法华一经》七卷，分三，就是序正流通。那又分本界两门，本门有本门的序正流通，寂门有寂门的序正流通。现在是本门的序分正说分到这为止啊，下边是流通分啊，这是本门的流通段，从这开始啊，从这开始啊，到此为止。下文从下一共有十一品半经文，都属于流通啊。把这个十一品半的经文把它分开来，以三品半为本门的流通啊，有两种意义。一者次信五品，并以文寿长远而为远端，虽喜功德、法师功德两品，只是身命五品因果的功德啊。常不清菩萨一品，只是引证啊，赞回罪福。当知此三品半正为流通本门，例如法师品至南罗汉品这个五品，上头不是讲这个啊，法师品到南罗汉品这个五品，那是属于寂门流通的。第二，即以初品别序为寂门序，寂门自具三段，故以此三品半而为本门流通。这本门也有三段，本寂各三啊。书为正说，乃以通序五事而序两门，就是五事贯经手，如是我闻的啊。诸类八品流通两门啊，体各周正，眉目分明。今就此三品半分为三义，初一品半名初品因功德，以劝流通；而法师功德品名初品果功德，以劝流通。三不清菩萨品因信回辅罪，劝正流通。底下初中有两初名现在四心，二名灭后五品啊。初中有四这个四信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啊，当机众什么叫个四信呢？就是一念信写。第二呢是血气言取， 第三文持供养，第四神信观成，第一又二，除常文而接诵。除常文当中呢，除除相貌，二名功德，三名位行不退。这个分别功德品，上边讲的呢是增道损生法身大事，下边讲的这个四信，过去的四信，现在的现在的四品，灭后的五品，这个四信，你看功德有多大，这先呢，出这个相貌，就是四性的初性的相貌，闻《法华经》，如来受量品，一念信写，大家注意字了，就是这四个字儿，你看有多大的功德？一念信写，看起来这个字一念信写，这个太简单，哪个没得一念信写呢？你看看这个一念信写有多大的功德。如果你要具足这个一念信写，你也有这么多的功德。自己看看，自己衡量衡量啊。而是福告弥勒菩萨摩诃萨欧益多，悉有众生闻复受命，长远如是，乃至能生一念信写，上来已经分别闻复寿命长，得益深广，还有一些没有入位的，没有证无生法忍的，还有一入初住位，增道损伤未临极盛的，还有没有发心的，发无上心入于实性，此皆宿种寄身，现得熟透，无生发心二位并属当机，增道损伤通于影响发起，当机三重。在此中啊，说快了就不行，说快了就糊涂了。上来所说的文佛的寿命长远，正入初住位，正无生法忍，这是一，进入初住位以后，增道损生，经过十住十回向十地，一直到了等角，那个等角呢，就是位临极盛，他那个位置呢，跟那个究竟佛果呢，就靠这道了，就相靠了，还有没有发心的，就发无上心，发无上心进入什么位置呢？进入实性位，上来所说的这个都是宿种寄生，宿世的善根的种子呢，大乘善根的种子深厚，现前就是闻法华经，它已经成熟了，现前得熟透啊。得熟透，无生发心两位都属于当机，只有增道损生 这个增道损伤通于什么人呢？通于影响中，通于发起中，通于当机中，啊，因为这个《法华经》有四重，四重，影响重、发起重、当机重，还有一个结缘重，啊，四重，啊，啊，这个都属于正说受记这一段。那么现在讲这个流通，正说已经了了，现在都是流通，是流通之开始，乃要初戒缘人，最初戒缘的人，还有没有证到实性，没有证到实性啊，还有从此会料闻啊，何从现在诸菩萨等辗转得闻，闻复寿命长远如是啊啊，这个时间竟然很短促，说闻的也不多，说故愿乃至能生一念信血，这个一念信血即延期时间之短暂啊，而护意之浅啊，嗯，啊，这个一念信血，那这个地方呢，廖伟有一个解释，不然这个一念信血大家怎么理解法子呢？你说我就相信嘛，这不就一念信血吗？不就这么简单吗？啊，要是那么简单，这个功德就不存在了，就不能成立。从文字上就四个大字，一念信邪，这个一念信邪我们记住不记住呢？我们这个一念信邪就是这个一念信邪的这个一念，我们成就不成就，什么叫做一念信邪？这子中呢下面的说一说，一念者啊，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一念，这个一念人人都有的啊，恐怕我们一个人就不止一念了，我们比他多啊，一念都多了啊，有无量念都不止，嗯，越多还你以为多好啊，越多还不好，他就要你的一念，多一点都不行的啊，这个一念就是指我们现前一念盖尔之，什么是盖尔之心呢？啊，微妙不可思议啊！你说没有，有；你说有，这个东西啊，所以那个那个漏斗坛经，我们这个。我们禅宗一位祖师说的，啊，说是一物即不中，啊，修正即不无，然无即不得，就是这个盖尔一念之心，啊，啊，你说的，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呢？一念什么东西啊？说是一物即不中啊。因为它本身不是个物啊，本身不是物啊，这个真如法性它不是物，懂不懂啊？嗯，要是有人说这是个物，那它就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有方有圆，可以指陈，可以指，指给你看，它不是个东西啊，不是个东西，你也不能说没有啊，啊，这就上面说的真如法性，这一念盖尔之心，无始无终的，啊，若讲它是个体，若说它这个体呢，这个体是无相，所以漏斗大师就是无相为体，啊， 我们不讲开悟了，你们得先把这个的道理给它弄通啊。说现在讲这个一念信邪，就是指现前一念盖耳之心，这个心啊，我们相信不相信呢？我们相信自己的一念心不相信呢？但是相信恐怕还不晓得这个心有没有呢，对不对啊？信邪，这个不念信邪啊，我们这个读这个经中的文字，邪解是从外，比如我系个疙瘩把它从外的解开来，这个邪呢是自外而发的，就像明心开明心见性，自外而发这个邪啊。信邪信什么东西，写什么东西啊，就是信法本地所证之理啊。佛成佛甚大久远，怎么成的？就是正道正果，就是本地所证之理啊，这个理就是法界的妙理，这个理非实非全。上来我们说了半天呢，有实有全有本有迹啊，而这个理呢，非实非全，非本非迹，无始无终，无名无相啊，但是呢，它起一些作用啊。说非是非全，而能是能全啊，自性明理，自性明理呢就是契入这个理，这个理呢就是法界的妙理，这个理是本有的，不是哪个造的，不是说这个理是释迦牟尼佛造的，还是释迦牟尼还是十方诸佛造的，不是本有的啊，本有的自性明理，名为实，化他种种方便名为全。这个理是非本非迹啊，啊，是非实非全而能实能全，非本非迹，你证得这个理以后呢，就能够从本垂迹。成佛甚大久远，就是因为证得这个理呀。是释迦牟尼佛之说九正，你看释迦牟尼证这个证这里都是时都长下来了啊，也是我们众生之所九迷。众生跟佛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啊，没得区别，而有区别，就是一个迷一个悟，迷了就是众生，悟了就成了佛了啊。也是现前盖尔一念之所同居啊，啊，故曰如心佛意而如佛众生然，其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如是虽说闻处，听到这个理了啊，赫而开明开悟了啊，随遇而入，没有挂碍，信一切法皆是佛法，既劝而是不思议真，又信佛法是不隔一切法。你看看，一切法皆是佛法啊，这个既劝而是一切法是全，一切法都成了佛法，佛法就是实，既全而实，而且佛法不割一切法啊。什么叫做不割一切法呢？说在这个地方呢， 既然佛法不可依切法，这个佛法就在世间了啊，离开世间法就没得佛法，你知道吧？离开九法界就没有佛法界，离开九法界哪有个佛法界啊？啊，这个道理不懂啊？这个道理应该懂。离开九法界就没得佛法界，能懂吗？你说说看。说说看。 这个众生呢，在二六识中。 不对。 所用的一切法。 你这个说的不带点子高头。是吧？不带点子高头。这个佛法是远用的，没有九法界就没有佛法界。这个佛法界从哪来的？是不是从九法界来的？啊，没有天生的弥勒自在释迦吗？没有众生哪里有佛呢？众生就是九法界吗？这不很简单吗？啊，其实呢，我跟你差不多，是不是啊？稍微好一点。现在讲这个一念信邪，我看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讲多了呢回头你们这个讲的前头往的后头也吃不进去。它很重要啊，这个都是说到我们这本人。